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之贞，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咧就我哋都系续讲呢个中大，正正系呢一位来自大陆嘅女学者咧，喺呢个深水埗地铁站就被指为冇用呢个长者卡咧，跟住大吵大闹咧，就第一佢开口就批判呢个地铁咧，港铁啊，系资本家，港铁职员系资本家走狗。当警察到场，他叫警察问警察为什么不用国安法去拉同系一个同事叫马鹅。我哋不想再针，我哋其实不是针对任何人嘅，亦都不值得咧就呢个学者本身咧，我哋系作任何嘅即系人生方面嘅佢个人方面嘅判断。就喺今晚咧系讨论呢种现象，因为咧。这些现象呢在这个知识精英界里面呢，尤其是社会科学那边呢，是非常之普遍。当他被拉了，就是明明你是犯法呢，那个职员指出你是犯法呢，这些左翼的精英他不会跟你面对那个事实的是非。即刻将他提高到呢，这个为什么你们港铁收这么贵的钱，是令到我哋啲穷，即系啲穷人啊，更加民不聊生。嗱，即刻咧，系将佢提高到一个道德高地。但系其实佢嘅月入咧系70,000+，系咪？咁你70,000+，点解你旧年又走去愚兰节街边度扫祭品，然后食物循环，而家又咁悭，就要用长者卡咧？嗱，呢个通识堂 ，OK。通识应该点教呢？ 取消咗㗎喇。 将呢件事同埋中国现代文学家鲁迅嘅一篇微型嘅小说叫孔月记呢，係一齐读。因为呢个孔月记呢係鲁迅笔下嘅一个呢好有好酸气嘅文人。 哦，即係嗰个涉书不时偷嗰、那个。做本书就话我哋偷书啫，呢啲唔係偷嘅。 咁佢有一啲鼠屎狗偷呢无手无脚嘅一啲叫 petty crime 嘅陋习。咁呢唔係一个呢坏人。但係呢呢个孔月记呢喺鲁迅笔下呢係写到系一个呢好末路同埋好失意。同埋呢成日都好 bitter。咁所以呢就当然呢铺怪癖就係偷书，俾人拉到佢偷书就唔係贼。点解唔係贼呢？因为佢係士大夫，係读书人。佢讲偷书嘅目的呢係充实自己嘅知识，然后呢佢会将呢个知识係有益于大众。所以呢个亦都係呢偷书不算贼呢，係将佢提高到呢个士农工商嗰个儒家社会阶级嘅头等。呢啲呢就类似呢种叫中国小农社会的文人是有很多，就是他不针对这件事偷窃书本这个 crime 是是否成立，他先将他有理无理，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社会精英，他将他提高到一个道德的高度，然后反批判你。那么地港铁的职员和警察到场，可能听到呢广东话有某些action，咁嗰下呢可能唔知係咪会抛掷，如果我在场我一定唔会抛掷嘅。我会即刻变声用返佢嗰种向下音同我等佢都驚一驚。你知唔知 跟住佢就会话你汉奸㗎喎，自己人哋都拉。 自己人都拉係咪？所以如果呢警察当场拉佢呢，可能警察被指为汉奸。但如果拉阿马鄂呢，就係、是、爱国爱港嘅国安法嘅執法者。咁啦。呢件事呢体现咗第一，如果你仇视资本主义制度，点解喺一个一国两制嘅资本主义制嗰度坐享高薪喺度做生活呢？ 同埋如果你仇视资本主义制度，某程度上都违反基本法㗎喎，因为基本法入面確立咗香港系行使资本主义。 第二，我话港铁本身已经系一国两制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里面的一个公共事业企业。 嗯， 为什么你觉得它是资本家呢？虽然它是上市。 嗯， 是不是？如果要上市，你看大陆很多那些呢，啊，这些叫红筹股。 嗯， 是不是？这些譬如说这个中海油、中石油。 是， 都是上市。 公司化，它未私有化，公司化了。 是啊。啱唔啱？ 即所谓整咗个董事会出嚟 咁。如果系好似港铁咁上市，嗰啲大陆嘅红筹股都上市，咁喺大陆红筹股上市啊，譬如话中建行嘅职员，又算唔算系资本家嘅走狗咧？ 嗯，又或者佢执行职务嘅时候，发觉咦，佢要取消你 account， 咁你系咪应该又系咁样批判佢咧？ 系咪 啊？你唔从民族大义去睇吓，思考下。 咁香港港铁嘅服务咧，我谂世界上相对嚟讲系非常之好。 嗯， 同埋佢收嘅票价亦都系好平。咁点解你70,000+一个月？你咁样咧，你咁嘅都要悭，同埋咧，仲要话呢个港铁啊？收呢个票价是非常之严苛，是将它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 嗯， 好嘛，再加如果你中国来自中国大陆，咁有冇一啲做人处世同埋咧就事论事嘅逻辑思维？嗱，呢个呢件事里边体现咗一个咧叫 Chinese ideological chaos， 嗯， 即系中国特色嘅意识形态嘅混乱。 嗯，定系会唔会调翻转就系佢好似将意将一个事物见到佢一定嘅表征，同隔篱理论嘅表征好相似嘅时候，诶，就不如上纲上线就话啦，你既然系上咗市，咁即系资本主义啦，你系职员，咁你又如实地反映咗对方嘅 order， 咁你就不如走。 所以我点解要强调系 Chinese 咧？ 嗯， 因为呢啲我谂咧喺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城市有啲逃票啊，或者。即是偷雞那些我想一定有，譬如在巴黎或者倫敦或者紐約，但一拉到呢，無論那個是白人、黑人還是印第安人，是 most unlikely 他是會搬出這些 socialist 和 Marxist 的 theory， 然後大聲喧嘩是指斥這個埋嚟這個維持秩序的地铁的职员是向他们 lecture， 但这个是中国人的传统来的嘛，即是我们一嗌交的时候首先就要确立自己道德高地， 同埋他要响朵话叫我是中大教师，这个呢还有中国儒家那个叫士农工商，万官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的意识，所以这件事的体现出呢是一个我说我将它定性叫 Chineseideological confusion， 但亦都好啱喎！你谂下朱子百家争鸣嘅年代，大家一齐坐低嗌交，第一样嘢嗌嘅就系边一个道德啲，第二个嗌嘅就系我高级啲啊嘛！咁两样嘢摆出嚟嘅时候，成个套路咪好正确咯？ 咁所以啊，呢个里边我哋睇啊，呢个拜登好 most likely 就系24小时后就职啊。 嗯， 咁呢个美国将会进入一个左交时代嘅， 系 系嘛？嗱，呢个咧肯定噶啦，咩个左交时代咧？嗱，首先。我哋将个镜头又扯远，拉歪少少。这个国会议长佩洛西， 嗯， 就提出要喺美国军队里边展开一场政治清洗， 嗯，就要揾下佢， 要不准咧支持 Donald Trump 嘅士兵咧， 系 嗱，我唔知佢嗰个意思啊，系短期定系长期啊？要将佢哋咧系请出呢个军队，定系咧佢系只限于咧呢个？就職嗰日華盛頓啊， 嗯，定係淨係講到明就係參與上次嗰一場蘇聯事件底下， 唔係佢係要佢話而家要清查美軍裏邊嘅 Donald Trump 嘅支持者， 嗯， 嗱，根據統計咧，美軍裏邊有70%咧係支持 Donald Trump， 哎呀，唔好講美軍入邊有70%支持啦，美國本身啊都起碼有40%幾人支持 Donald Trump， 唔好講佢而家講軍隊係嚴重啦，因為軍隊係。主掌呢个国防安全，以佩洛西嗰个逻辑，佢系咪谂住喺军队里边展开大清洗？系要将70%支持 Donald Trump 嘅军队士兵系要隔退 咧？同埋你隔退都隔退唔到噶，都话明显个出边个市场系有40%，你隔退完70%，你翻去个市场度都有40%。 因为西方而家主流媒体正在开始咧，不但系针对 Donald Trump 个人。同埋曾經為個 Donald Trump 工作嘅人，係而家開始咧係針對所謂嘅叫 Trump supporters。 哦，咁唔怪之近排香港嘅社會 KOL 都成日有除咗 Donald Trump 嘅抨擊之外咧，就講 Trump 粉啦。 係啦，嗱，佢香港有一啲咧末路嘅買辦左膠咧， 就跟隨美國白左開始咧，喺某啲所謂知識分子報紙咧，就開始想清算多侵犯，呢個另案處理。OK， 我哋而家先講佢哋嗰啲主人啊，喺佢個宗主國裏面嗰啲左膠嗰種醜態先，唔好講醜態，我唔好俾一個moral judgement 嚇。嗱，第一，你點樣清洗七成嘅美軍？话佢哋系侵犯，你佩洛西咪想隔退，叫佢哋呢个退伍，嗱，如果退伍有咩工作俾佢哋做？ 同埋唔好话退伍，退伍好大件事喎，你普通退伍就话咗， okay? 如果突然退伍系非光荣退伍， 好啦，如果退伍咧，佢哋个个系识玩过枪械 嘅，系啊， 你叫佢哋退伍有冇补足钱？ 同埋 补唔足钱，叫佢哋翻乡下，佢哋个个揸枪，佢哋会点？ 系同埋个个入得军队，其中一个好必然嘅福利保障就系退伍军人保障嘛，医疗、食物、餐饮福利乜都有喎。 系啦， 如果而家俾你搞到非光荣退伍就 咁，你少咁七成嘅美军或者而家俾国外嘅敌对势力，包括恐怖组织，知道咧新任嘅拜登政府系对于美军里边七成啊嘅兵员咧系产生疑惧同不信任。咁我请你八十几岁啊，呢个佩洛西用下你唔知有冇八十嘅智商谂一谂，未来四年咧，你咁样样，你身为呢个权力第三号人物啊，喺你眼中咁样去 judge 啊美军嘅 loyalty， 你会对全个美国三亿几人啊嘅安全？是会构成几大的潜在危 险。如果你只是用过即是他们会想到的话，其实 AOC 一开始一上台的时候，第一就说喂，当日发生过任何问题的示威冲击的就全部要大举搜捕，而且要惩罚一些川粉。 所以为什么我就不是川粉，但是为什么我强调我是支持川，因为呢两害相权你就姑且叫。但我希望见到拜登上台。因为我想见到一个蠢人治理的美国，好幸灾乐祸地看看他跟住烂成点。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同埋拜登咧，我唔知系咪老到懵咗咧。佢竞选嘅时候，佢话一上台又先要对紧急管制枪械。嗱，我好希望佢咧快啲做啊！好啦，跟住就话咧会特赦1100万非法移民。 跟住就洪都拉斯开始出现咗移民潮。 洪都拉斯出现咧数以万计嘅移民潮，就踩入墨西哥，谂住进入呢个美墨边境。嗱，我而家讲翻支持 Donald Trump 嘅问题。在美国之外有很多国家的领袖和人民出于不同的理由是 support 或者 prefer Donald Trump 继续当政，但是是出于不同的理由，譬如说日本，日本上个礼拜东京有几万人呢是发动支持 Donald Trump 的游行，日本人，他们很 quiet 和很含蓄的，是不是？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他们游行的理由不会说因为 Donald Trump 撑香港或者 Pompeo 呢这个呢制裁香港的官员。好啦，墨西哥总统都是呢支持 Trump 的。 咁当然是啦，你见到他今天发生了咯，就所有难民一要行入美国边境中间要经过墨西哥。 因为呢你的拜登和佩洛西和 何锦丽 集团呢嗰下大爱包容啊，就话会特赦嗰啲咁嘅非法移民，你系揾到墨西哥嚟搞喎，所有拉丁美洲咧要嘅下面危地马拉、巴拉圭嗰啲要入呢个美国，一定要经墨西哥，你将墨西哥当做门口嗰块石，即系讨厌啊！你知唔知啊？啱唔啱啊？你一话特赦千一啊，系爱包容啊，嚟啊嚟啊咁，系咪？喂，啲人踩住墨西哥咁样去入境啊？你系咪俾津贴我啊？ 同埋今日 你系咪你而家系咪派饭盒啊？ 今日已经发生咗啦，就美国开始放风咧，就话唔会俾咁多入境。去到最后搞咗啲咩事发生咧？就由墨西哥警察负责驱赶翻呢一班嘅难民。 唔系我点解要用我墨西哥政府？点解要我嘅警力、我嘅资源啊？系帮你敏屎啊？帮你呢个拜登同埋何锦丽呢班大爱交包容嘅左交啊，去嗨抹江门啊，系嘛？你嗰把口咧，喐两喐，跟住去煽动呢啲中美洲啊， 嘅愚昧，我唔好讲愚昧，人哋穷 ，OK， 系 向往一啲咧经济上更加好嘅生活嘅人咧，系、经墨西哥走入嚟，你俾几多钱墨西哥？如果我系墨西哥嗰个咩咧总统咧、我就点咧？ 系 嘛？我就攞啲钱提供橡皮艇，你唔好咧，你唔好咧就踩入墨西哥境，喺墨西哥南边嘅边界叫佢哋啊坐艇咧，系兜入直情入加州，入加州登陆。嗱，你制作差唔多1000架橡皮艇，然后咧你喺里边咧，你叫埋蛇头收钱。一架橡皮艇，我当你200人啦。然后咧叫蛇头咧，直情啊做一个叫人非法人口由国家准许嘅运输生意。然后咧墨西哥政府抽税，系咪？叫下边危地马拉、巴拉圭、乌拉圭嗰啲咧，就喺墨西哥南部咧嗰度揾个港口咧坐艇。然后我逐个送银纸收钱，然后咧我墨西哥揾军舰啊，系护送呢啲橡皮艇咧。就喺加州嗰度上岸，因为加州最中意啊嘛，系嘛最大爱包容力佢啦。你就唔好踩入嚟咧，我嗰个内陆咧系一路咧，行明拎白林咧系经呢个陆路咧系走入德州同埋呢个加州。 所以其实墨西哥亦都有个笑话咁讲，就系、是、上几年或者四年之前咧，佢好担心 Donald Trump， 觉得佢讲嘅嘢好唔啱。 而家啱啊！ 而家佢开始发觉，哎呀，我终于明白咩叫 Build That Wall 同埋点解要墨西哥 pay for 嘢， 肯俾钱啊！ 而家开始真系墨西哥 pay for 嘢。 系啊，咁而墨西哥总统支持阿 Trump， 咁佢系咪侵粉啊？佢系咪侵粉？系咪就系呢啲左交口中啊嘅神经啊、黐线啊、愚昧？ 同埋墨西哥一啲人又或者墨西哥政府对阿 Donald Trump 的真实意图呢，你由 Donald Trump 和 Joe Biden 那场的选举争拗，你见到最持续和 Biden 那个呢，其实是墨西哥总统。因为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墨西哥总统自己都在想，喂，好像你换了 Biden 不代表我有着数。 好了，还有 prefer Trump 做那个叫金正恩。你在香港这些左交敢不敢点名闹金正恩说他黐线呢？你敢不敢？ 为什么要对金正恩会喜欢 Donald Trump 呢？ 喂，大佬，我点知啫？人哋两个英雄所见略同，或者 Donald Trump 去越南见啦，金正恩嗰时俾个 laptop 里边俾佢咧，里边睇嗰啲三级片，系嘛？里边有日本 AV， 里边整咗几条咧荷里活嘅靓女明星着 bikini 嘅，话如果你肯同我签个和约，我请几个荷里活明星送外卖，我有我嘅办法过去平壤咧俾你叹。咁又金正恩中意得唔得？呢个by hook or by crook， 系咪？咁我哋四年喺呢个世界系恐怖袭击，突然间大幅减少， 同埋调翻转， 同埋冇一场外交嘅战争 involve 美国。 同埋如果唔使讲头先嗰啲by hook or by crook 嗰啲啦，最简单嘅讲法就系见到而家喺美国同埋中国之间嘅矛盾底下咧。即系北韩其实而家某程度上系正常化紧嘅， 系啊， 系完全喂你好彩呢几年唔使理我， 系啊， 系啊，同埋你唔好搞我添， 系啊， 咁、你有一个更大敌人喺隔篱咧，其实对于可能喺即系北韩嚟讲又会好咗啦、啊，日本同埋韩国又会觉得好啲啦，欧洲又觉得有啲咩美国出晒声嘅事， 有其师就必有其徒，咁你中文大学行政及政治系出咗呢一位啊，即系行为咁独特嘅。大陸的女教授，她下面有一位博士生，是吧？她的大名就叫做，哇，我未聽，叫莫哲偉。她在星期日的《明報》副刊就寫了一篇長嘢，就在抨擊那些香港所謂的侵粉，題目叫做《嘲諷愚昧鄙視方言應對侵粉之道》，本來就關我差事，但系呢位幕后博士候选人里边点名陶杰啊，咁啊，所以一阵新闻之后，你睇下我点样学术地去回应啊。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首先咧点名啊，喺呢啲网络闹陶杰啊嗰啲咧就好多嘅，因为咧好多咧佢哋好，因为陶杰个名字一旦出现标题咧，会帮佢哋增加 hit rate。呢个咧系嘛？呢、這个一早已经咧十几年来个事实系嘛？ 咁所以咧，遠近咧，我好多人我都不屑答你，當佢狗吠。咁但係因為呢位阿莫候選人博士，點解我幸運恭喜佢，我抽中佢咧？因為佢就係中大行政及 政治系、啊、 政治系嘅高材生，亦係可能係嗰位李助理教授嘅高足，係咪？啱唔啱？ 喂，好多平时抽你水嗰啲都系同一个系嘅， 唔系唔系，咁嗰啲我唔理啊。咁啱啱好就因为有一单叫做呢个大闹深水埗 MTR 啊，系咪？同埋高叫啊，呢个叫捉马鳄嘅事件都话国安法系好严重噶嘛。咁我咪顺便咪睇睇呢单 case 咯，睇下睇下睇到咧，中大正正系有呢、這个呢、這个咧，即系名不见经传嘅细路咧。咁就佢可能好想出名啦，咁因为咧一咁批我一点名回应咧，佢发达噶佢喺连登嗰度即系响度，其他我不屑啊 ，OK， 因为水准更低。咁我先讲呢、這个，因为佢呢边系登喺所谓嘅知识分子报纸。首先咧，嗱佢讲嗰啲咩阴谋论啊，嗰啲袁弓仪啊，咩其他 KOL 概与本人无关。 嗯， 因为嗰啲我都唔信嘅 ，OK， 嗰啲又话咩？准备政变啊，咩阿春引蛇出动啊，一网成琴啊，嗰啲系网络嗰啲言论，系唔关我事。但系呢位幕后选人佢里边话，佢话咧，我嗰日喺个 Facebook 度引咗一段美国嘅网一个片咧，就系将阿 Pelosi 咁多年来含情脉脉啊，对住阿春鼓掌吓、握手，甚至半拥抱嗰只妖姣嘅眼神咧。系嘛？咁我哋大家都系同意，由呢个心理学嘅角度、，Pelosi 系对阿 Trump 有 chemistry 嘅。 嗯， 你承唔承认？ 我唔知噶，不过我觉得你几好睇啊，起码你都会睇下，系啊， 系咪？ 系啊， 即系等于我一早讲，我话当呢个夏何锦丽同埋阿 Mike Pence 辩论啊，我都讲咗啦。 嗯， 系嘛？我陶杰咁多年啊，阅女人无数。咩女人的眼神秋波流转又好，定系目露空光又好，系嘛？你系小龙女定系李莫愁啊？我断估咧都可以啊，九成半咧可以度得准确。 系 咁一睇已经知道你侯锦丽系暗恋啊 ，Pan， 唔好讲暗恋啊 ，Pan， 系中意猛男型，系嘛？喂，呢啲 Freudian 啊嘛， 嗯， 喺个学术，你知唔知？你知唔知有个人叫弗洛伊德 啊？即系又用 唔系喺明尼苏达俾个白警跪交跪瓜嗰个罪犯啊？ 系 喺奥地利裔心理学大师啊， 同 心理 学 大 师 同荣格齐名啊，佢系用人嘅潜意识嘅性活动啊，去解释好多人嘅行为啊。包括有权力嘅人啊 ，OK？ 咁当年睇得医生嗰啲都系有权力嘅。 你话啱唔啱啊？ 冇 钱。咁嗰段片由 Freudian 个角度去睇咧，系very interesting。 嗯， 同埋对唔住，我中文唔好，呢、這个叫做 quite intriguing 。啱唔啱啊？你睇到 Donald Trump 对佢又不屑一顾喎、嗯。你嘅话嗰段片啊 ，Donald Trump 眼吟吟咁望实阿佩洛西整咗，即系隆咗个胸咧。咁我会话。阿死人 Donald Trump 系个淫虫啊！八啊岁阿婆你都唔放过我哋啲好客观，我一定闹阿 Donald Trump。但你唔系喎，嗰段片分几咧？啲蒙太奇穿埋， 嗯， 几廿个场合咧，哇！你含情脉脉，哇！你 Pelosi， 咁我哋觉得好得意啊，系嘛？ 嗯， 咁你摆上去，咁佢话我咧叫做哇歇斯底里暴走式咧去诋毁阿佩洛西，有咩诋毁啊？男欢女爱好正常啫， 同埋讲真，一个民主派嘅或者个民主产生出嚟嘅国会议员，呢啲都叫诋毁嘅话咧， 有乜咁诋毁啊？人哋佩洛西都未急，你下边啲虾兵蟹将系嘛？啲下游嗰啲低级黄面孔买版啊，系咪？你急到扎扎跳做乜嘢啫？系嘛 ？Pelosi 好好嘅，其实， 嗯， 好撑香港，一笔还一笔，系嘛？ 嗯 ，quite like her， 系嘛 ？30 years ago， this woman ended up in Tiananmen Square。是吗跟住呢 ,unrolling a long banner in commemoration of those killed in Tiananmen Square. I quite like this woman。 係，同埋佢甚至乎因為呢件事差唔多係冇得可能去北京啦，同埋每一次都係中國官員 付出代價嘅，即係一筆不還一筆。咁我用弗洛伊德嗰個角度咧去睇啲分析啊，呢個男女之間，就算你係 politician 又點啫？ 嗯， 係咪？尤其意大利總，你知唔知啊？ 嗯， 佢總裔咧係 Italian。你一支意大利人啊， 即是由小白菜开始的议员啊，去到现 在豪情似火的嘛，苏菲亚罗兰啊，这个叫哥迪啊， Claudia Gardina 啊，是吧，这个叫珍娜罗露布列吉坦啊，这些这样的肉蛋名，我想这些靓仔听都没听过啦，这些后面就是 culture 咯。What's wrong? 如果我是 Nancy Pelosi, yeah, yeah,I quite fancy this guy, and so what? 好吧，即系呢啲就系，即系呢啲就系呢啲好小家嘅中国小男人嗰种仁义礼，嗰种咁嘅，嗰啲咁嘅男女授受不亲啊！呢啲咁嘅旧道德咧去睇人 ，come on, have some fun， 啱唔啱啊？呢啲咪孔乙己咯，系嘛？即系好难顶啊！好啦，跟住咧佢就话啦，跟住佢话话啊。虽然我话只系讲笑，你不懂幽默。不过我唔系讲笑，我系讲学术啊。OK， 恩爱成恨系一个 Freudian possibility。不呢个应该交俾中文大学心理学系去写篇论文。好啦，跟住佢就话咩阿春大战 Deep State 嗰啲，我哋都冇引过 Deep State 啊。佢话春粉系一班靠网络及大纪元新唐人维持的信仰体系。我唔睇两份 ，OK？ 我睇英文、法文， 同埋调翻转就系佢当佢 blame 紧大家围住新唐人转嘅时候，有冇问过呢班人有几多同新唐人系嘅读者咧？ 咁佢话春粉圈系一个次等教团，因为佢话佢研究宗教系一个 cult。咁我问你，马克思主义系咪一个 cult？ 同埋如果你真系讲 cult 嘅话，我哋琴日嗰咗本书系叫《伊利亚德》嘅，即系其实嗰本书叫《圣与俗》啦，即系神圣与俗世咧。后边嗰个字咧，其实佢有副题嘅，就叫做一个宗教嘅起源。咁请问头先我哋呢个 Trump 粉嘅宗教有几符合呢个伊利亚德嘅宗教起源嘅定义咧？ 系啊，好啦，咁佢嘢跟住话，佢反对 Twitter 永久封锁 Trump 嘅账户。然而言论自由有限制。從來仇恨言論誹謗等應該受限。嗱，呢個問題咧，我哋會聽日後嚟繼續講嘅。 嗯， 係嘛？好啦，跟住衍生一個問題，就係如何監管？監管言論的權力不應該交給科網大企業。係啊，因為你而家你撐呢啲咁嘅 Twitter 去 ban 呢個 Donald Trump， 你即係撐緊 Facebook 同埋呢啲 YouTube 去 ban 翻你香港。黄丝的言论有一日，而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 ban 紧。 同埋佢質疑 Facebook 和 Twitter 都唔係侵犯嘅問題啊，因為當佢 Facebook 和 Twitter， 尤其是 Twitter 永久 ban 咗 Donald Trump 嘅時候，麥克爾都出聲嘅。咁難道麥克爾又係？ 所以佢話啊，每次看到《蘋果日報》《自由時報》報道 Trump 下面啲留言呼天搶地，覺得很可悲。咁呢個我都覺得可悲嘅，係嘛？咁因為點解咧？我成日都講過，我支持阿 Trump 咧。是完全不考虑什么中国和香港的因素。I don't give a damn. 因为太低。我是在 ideological 的 level, 和这个叫这个叫 Western Civilization 的 survival 的高度。这些呢 是要汇合到中西的文史哲和好一个很高的逻辑分析力才能懂得分析。所以根本下蟲不可語語冰。我哋講 Trump， 你都聽咗幾成年幾，我唔會講佢嗰啲咩中國政策嗰啲分開，係嘛？即係等於 Nancy Pelosi， 我極之不同意佢代表嗰套嗰套 ideology。嗱，而家我問你，舉個例啊，叫啲學者答 Nancy Pelosi 兩個禮拜前，話喺個眾議院嗰度頒布一個叫取消 man women father mother 係咪？係 啊 ，brother sister。是咪佢要将啲性别取替是咪 用 progressive 嘅政策啊。 呢啲就係佢哋左交而家嗰种呢係毁坏伦理代名词嘅行为。而伦敦地铁站地铁亦都沾染咗呢个毒素，喺几年前佢嗰个月台嗰个公布係取消咗 ladies and gentlemen。是咪好啦，咁我哋不妨听日睇住拜登上台就职。 第一句。 佢个老婆系叫做 first lady 定系叫 first partner？ 啊， 点解你唔用翻 Nancy Pelosi 嗰个叫做 new pronoun system 咧？ by law 好似真系要叫 first lady 喎，唔系喎，而家 by law 喂 by law 同 by common sense， 我哋都要叫 father and mother， 系 dad and mum。而家 Nancy Pelosi 啊 ，Pelosi 啊喺嗰个国会咧话取缔， 嗯， 喺众议院，咁 ladies and gentlemen 系咪应该取缔啊？ 嗯，咁先 man and women 取缔，咁你 Biden 点样样向全国国民啊，系 present 你个老婆、你个太太咧？点解你叫 first lady 咧？ 嗯， 点解你唔由1月20号啊，系由 Biden 个太太开始啊， 嗯， 系颁布一套 revolutionary 啊嘅英文个代名词啊， 嗯， 呢个咪就系左交嘅伪善咯， 嗯， 啱唔啱啊？ 喂，同埋佢第一日佢自己出嚟带埋太太出嚟嘅时候咧，佢嗰个主持或者佢自己 address 都可以嘅，即系 系啊， 即使话呢个系我个 first partner， 你讲 first partner 即刻全世界响晒， 嗯， 系嘛，啱唔啱啊？ 系。 嗱，呢啲咧就係左交知識分子永遠唔會面對我哋所講嘅事實、邏輯同埋理性， 同埋你呢個立場。 佢就係話：喂，咩暴走歇斯底里？喂，我從來唔會歇斯底里。喂，我話知你美國佬亡國啊，我同習近平一樣啊，幸災樂禍睇嘢啊，對唔住啊。On this very point, I side with 1.3 billion Chinese. So what?即系呢啲系希腊哲学家里面一派，叫做 cynicism， 好深噶，知唔知啊？中文冇适当翻译，咁咩犬儒 啊？ 我唔呃你，犬儒系咩嚟嘅？ 即系唔会理出边世界嘅嘢，就系你自己嘅嘢。但系嗰个又唔系嗰个同呢、這个即系同人讽刺啊嘅意味唔同嘅。 啊，咁咧呢一位。侯俊的精英呢，他说什么 KOL 方言是不是那些不理啦，是吧？跟着他说这个结论呢，我认为是最引起公愤。最后我要说，我接纳自己会错，也愿意认错，这个我们都是。如果1月20号春真的年任命拘捕叛国者，他说跟着，如果拜登上任四年后美国真的变成中国一个省，而台湾真的被武统，我愿意公开认错。向呢个咩陶杰同埋黄丹，关我咩事啊？我唔使你认错。Who are you？ 嗱，佢我呢个咧就要 underline。如果拜登四年后美国真的变成中国一个省，而台湾真的被武统，那么我愿意认错。嗱，呢啲就系左交知识分子啊，一个最恶劣嘅地方。当四年之后，台湾如果已经变成中国一个省。会死几多人？ 嗯， 中国嘅解放军上咗台湾，会浴血，会屠城，即系对于呢一位姓莫嘅博士候选人咧，佢系要亲眼见到台湾2300万人变咗做1975年嘅金边之后，先至话我错了。OK， 咁按照呢个逻辑，你喺70年代初，你系支持越南胡志明，支持波尔布特。你支持在印支会赤化，你同样可以讲，如果四年之后当金边成为一个 killing fields， 我自然会认错。 哦，咁啊 ，Noam Chomsky 真系差唔多咁样噶啦，即系 Noam Chomsky 喺呢个赤柬狂人上台之际，系佢第一个在美国 defense 紧赤柬嘅。 系啊， 咁佢咪就真系去做咁样咯。 咁啊，同你喺1933年 ，OK， 嗯， 我都一样可以话。我支持希特拉，因为支持呢个希特拉嘅民族主义，同埋嗰个叫国家社会德国工人党，我认为系最符合德国啊嘅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同埋民族利益。我可能会错，但系如果希特拉系发动一场世界大战，系会令到一个民族灭绝之后，我自然会认错。喂，呢啲咩逻辑啊 ？This is outrageous。Right， 你觉得点啊？ 喂，同埋个问题就是，首先第一样嘢就系见到呢啲嘢都冇乜用嘅。其实讲真，佢嘅认错冇乜关系啦。二来，其实最重要咧，好多时候呢啲所谓嘅对于 Trump 粉又好，对于其他人嘅麻木指控咧，佢永远就系将个指控嗰个本质同埋佢引申出嚟嘅结果咧调翻转。即系而家大家好多时候对 Donald Trump 由啲 Trump 粉咧所讲嘅问题就系、是，喂，对于左翼嘅批判啊，对于呢啲所谓唔系叫 Deep State 啦，又甚至乎有啲叫做大集团啦、科技公司啦嗰种对民主嘅侵蚀，而 Conor。 Economist 都出咗几期都系讲呢样嘢。 你话冇 Deep State 咩？佢喺度话否认，否认系有 Deep State。 系 而家连 Economist 呢啲都承认 ，virtually there is a Deep State。 系同埋佢话佢 demon， 佢破坏紧成个民主制度嘅根蒂嘅。咁所以其实连美国政府英国政府默克尔政府都讲紧呢个问题嘅时候，喂，其实而家大家谂紧嘅嗰样嘢啫。咁当然有啲好 far fetched 嘅就会讲下，喂，会唔会有呢、這个即系、Nancy Pelosi 嘅问题啊？会唔会听日就系 Donald Trump 上台而唔系 Biden 啊？咁大家成个 problematic 就将大家混为一体，就讲一啲比较 far fetched 嘅嘢，当攻击咗呢个稻草人就算啦。但系真正嘅问题就完全视而不见，而嗰个先至最 大。所以我喺呢啲左交呢啲咁嘅论文我抽样一篇出嚟，其他我不予理会啦。我俾啊冯博士你俾分啊，如果呢个系你个学生交功课嘅 essay， 你俾几多分？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早嗰轮咧，呢啲流亡喺出边嗰啲 QOL 咧，就叫我就话我咧啊，劝咗香港啲人咧唔好去英国。啱啱十点钟，我听香港电台嘅新闻，访问咗英国几个咧，最近去咗香港嘅移民， 嗯， 金融业，佢话佢收入得翻三至四成， 嗯， 搵楼诶呢个诶建工，搵工做， 嗯， 系好困难。呢啲系全部我几个月来都讲， 嗯， 咁啊，请问？你哋喜爱嘅有呢个李君雅同埋阿梁家荣喺度睇住，仲有铿锵就睇住香港电台，系咪里边呢啲系共产党啊？ 嗯， 系嘛？嗱，呢啲就系啊，嗰啲走咗去海外呢啲就系同埋呢啲咁样吓，得把口啊，得把声嗰啲，系嘛？ 嗯， 啱唔啱？ 唔系，同埋呢啲所谓嘅文学辩论，又或者啲社会学辩论咧，成日好闷嘅问题咧，就系、是、当人问紧或者。Posing 緊個論據 A 嘅時候，所以就假設 A， 然後得出 B， 咁然後你就會寫一篇文去講 C， 咁其實明明我係講緊 A 推到 B 啊嘛。 我想請教你，你未答我啊？如果你係呢個 lecturer 或者 associate professor， 你俾幾多分俾呢個莫志賢？ 我冇乜資格俾分，不過如果我係編輯，我可唔可以唔俾稿費啫？我睇完成篇文之後，我發覺 你都幾毒啊！ 即係唔係賺好多錢啫？ 唔係呢張報紙都唔係賺好多錢㗎啦，而家應該蝕㗎啦。即係以前嗰位武俠大。中史创办嘅招牌已经烂晒啦， 系咯，我睇完之后，我以为佢会讲啲乜嘢出嚟，我发觉原来睇到最后先发觉，我即系 唔系呢啲学术咧，学术人士咧近年捞过界，走去报纸嗰度写嘢，但系佢哋写嗰啲嘢咧就当做学术论文，最弊咧学术论文又唔严谨 ，OK， 啱唔啱？我哋呢两日讲学术 ，OK， 就系今晚包括讲 Pelosi 同呢个叫做任啤Donald Trump 呢一段雜碎片咧，都係學術角度。 係咪？如果你擺翻喺當其時文革個年代咧，嗰片係拍到戲添嘅。 當然拍戲啦。嗱，即係咧，如果唔信咧，我就 challenge 呢位啊，阿小弟弟，你可以搭一個台。 嗯， 我哋行出光明頂 online 辯論，不過我要收錢 ，OK？ 收門票。 嗯， 收咗之後咧，然後俾。嗰啲听众自己即场比分，如果系判我赢咧，我啲门票全部捐晒俾 Donald Trump 下一任翻嚟咧选总统。 嗯，未必系 Donald Trump 嘅。 如果你赢咧，啲门票俾晒你啊，交埋嗰啲博士啊候选人学费，好唔好啊？ 即系而家可能系 唔信下个礼拜又写多一篇啦。 喂，但其实讲真，而家好多文咧，其实我哋都会曲解咗好多概念，即系譬如话 Deep State 咁样，你见到一开始头几段都系讲 Deep State 问题。喂，但我冇记错，中大正正系有教 Deep State 嘅， 系啊， 以前好耐噶啦，摆咗喺课 本。佢讲阴谋论，佢讲即系嗰啲咩员工而嗰啲咁嘅天方夜谭咁出嚟。 嗰阵时教美国历史一定有嘅，嗰个咩 MICC 啊嘛，即系美国军及工商及政府 complex 啊嘛。 系啊， 咁以前嘅年代已经有嗰类型嘅理论出嚟。 我都听过啦，我唔系读呢科，我都听。 即 係佢話其實好多時候係嘅軍政府同埋 Congress 有好多裙帶關係，導致到個民主制度受到牽連。咁所以嗰陣時未有個咁 fancy 嘅名叫 Deep State， 咁以前咪叫 MIC 或者 MICC 咯。臨尾咪加埋啲娛樂事業落去，話喺唔單止佢哋嘅，擺埋啲霍士電視台去娛民。所以加加埋埋之後咧，就呢一個咧就反而係影響咗成個民主制度嘅實踐。咁所有一啲所謂進步主義或者政治學者咧，應當提防。啊，點知而家一個 Donald Trump 之後，突然間 Donald Trump 就將而家呢啲 Deep State 嘅講法講翻出嚟，咪一樣又係講下啲富豪啊、科技公司擺埋一齊。 又係咯，呢個係咪 Deep State 啊？係 啊， 華爾街係咪 Deep State 啊？ 咪同當年啲理論嘅實踐 係好似。係咪 Deep State 之一啊？ 嗯，咪你問我，其實當年 Deep State 又好，去到 MICC 索羅斯係唔係啊？ 佢哋個理論個講法就係咩咧？就呢班人係影響緊成個民主制度啊嘛！民主制度意思係咩？就一人一票，你嘅票有錢同冇錢嘅票嘅 value 係一樣嘅。 點樣叫做諷刺如嘲諷愚昧鄙視謊言啊？喂！边一边系方言嘅集团啊？ 唉，同埋调翻转呢啲，当年读书有嘅时候，你要 debunk 佢唔系问题嘅。 乜嘢叫做 populism？ 咩叫 democracy？ 呢样嘢已经系好大争论空间啦，系嘛？ 同埋 你揾个正正系似样啲嘢出嚟同我辩论啦，我当帮你起朵 ，OK？ 叫陶傑 vs 呢個某某某交叉，係嘛？造就你咁恨做 KOL， 我造就你啊！係啊，教大學好恩嘅人工 KOL 唔同啊，即係好似你沈旭輝博士聽講年入100啊， 我唔知 佢喺中大嗰時就受人氣啊嘛，係嘛？ 佢喺大學嗰陣 唔係年入啊，講錯，即係睇少佢沈，一個月一球嘢 ，up to。咁係嘅，邊個教書匠唔想做呢啲啊？係嘛？係嘅，你咪好似我咁嘅口才咯，十分一咯，啱唔啱啊？ 唔係，不過有陣時寫呢啲文最大問題就係唔好曲解咗概念，同埋人哋討論緊 A 嘅時候講翻 A 就算啦，唔好講 B、C。 咪呢個咪就係嗰個李教授嘅概念咯。人哋嘅職員講緊你係用長者卡，講緊 A 佢就話去馬克思主義就話人哋係資本主義。 嗯， 呢就係佢哋 exactly。最 typical 嘅 fallacy， 知唔知呢個英文字點解？ 謬誤啊！ 好啦，聽晚11點。